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？ 想不开，老天赐。